OK， 开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下子就会把人的心情呢拉入到那种很幸福和很甜蜜的氛围当中了。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如果说最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你说一个的话呢，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如果有来生呢，要做一条被子啊，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听起来呢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呢。那所以你看每个人是不是自己压力过大都想给自己好好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和时间呢？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音乐来帮助大家来解围。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带给我们的爱就爱吧，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时间都浪费了，爱就 这是许茹芸和火星电台的第一次合作啊，歌词呢很简单直白，是一首坦率热烈的告白进行曲。那这首歌曲的和声部分呢，也是重复的吟唱着那句经典的话。那阿杰路意思呢，就是不要害怕。许茹芸呢，想要告诉你，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还有情感的状态，勇敢去爱的人呢，永远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呢，不要害怕，别说废话，别浪费时间，爱了就爱吧，好吗？用的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讲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新歌啊，有请到的是沙宝亮，感觉呢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新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那所以一起来听听看，这样的声音你还熟悉吗？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沙宝亮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名字会很长啊。我回到了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那满打满算呢，沙宝亮呢也是出道了20多年了哈。那么一提到他呢，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暗香》啊，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那其实呢，沙宝亮呢已经推出了8张的正式专辑了，是一个有唱功、有好作品的好歌手。那这次的新歌呢，有重新归零、回归初心的一种意味。所以仔细听了，你会发现弦乐化的编排和歌曲的主题。与暗香呢有异曲同工之处，非常有质感，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沙宝亮了，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的新作品。那么说到新歌呢，下面这位也出了一首，我们听听看，来自胡彦斌的《我不确定》，掌声请。 这些年见面都打动不熟，谁给的笔者也加紧你手眼，所有偏不过心里的感受，对你的听说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yeah、在爱里念旧也还不想多说，去哪里逞强有人会感同身受，别指望来了就会能够是变有，别一不深情想你再有多久才能彻底把你抹去，也不肯定要激荡大地的勇气在构筑如意的新感情，我只能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不费不心，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任何交集，我不确定别当我在遇见你、yeah。 OK， 来自胡彦斌的《我不确定》啊，基本上呢，就算是胡彦斌的一首惯性的创作了。他延续了之前几首电音苦情的大方向啊，另外呢，再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电音曲风的混搭尝试 ，R&B 的唱法，通过人声和音乐的互动，构建出了复杂、立体、前卫的情感了。包括歌曲的 MV 呢，也是用了 AR 的技术啊。胡彦斌呢，一直在积极的跟未来连接，那这一点看来呢，已经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了，是吧？所以不得不为每一位音乐人的煞费苦心点赞喽。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下一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听听看你是否会喜欢呢？ You can be my guiding light, keep me company in the night.

再来看首部生动讲述百年中国女排历程的图书《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国女排的故事》，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沿着中国女排百年奋斗史，以1981年女排世界杯、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等九次荣获世界冠军的精彩赛事为主线，记录了中国女排人一次次从低谷中坚强站起来、再创辉煌的励志故事。书中收录了中国女排珍贵历史照片、近年赛场精彩瞬间、女排姑娘生活近照等共百张图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揭示出激励人心的中国女排精神。最后再来关注，面对被失眠困扰的群体日益增多，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的孙伟博士带来了《失眠疗愈》一书，近日在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活动上，孙伟呼吁失眠问题不可忽视，并简单介绍了《失眠疗愈》三部曲中极具创新的上下不动静、乐眠操等诸多治疗方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青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青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青桥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完全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忘就忘了， 看到成长的印记是理所应当的，不追究是谁放弃，结果都不分你我，只好把自己丢了再试图忘记。誓言阻止不了离去，太多人走得太没有创意，可唯独是最后一句刻骨铭心或不可抗力。没有了借口的回忆，没能把自己掩藏，哎呀，找不到理由或退意，只剩下太过平常，哎呀，不得不接受，不得不面对快消失的爱，哎呀，不是我就是你，不得不面对这太多的不得不，甚至还有你在哪。世界依然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道歉，又或者放弃，可不想再质疑你我，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没法忘记。 忘了就好， 也许最痛苦的痛苦是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该忘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念念不忘， 只有还有谁动物，只有你 又怎样， 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答案也就不知 道。奈何你年年月月 可以将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备受欢迎的知名组合羽泉的成员之一的胡海泉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是忘。那今年呢，也是羽泉成立20周年呢。那么除了去年年底开始了盛大的巡回演唱会呢，那海泉呢也在忙碌之余呢，精心创作筹备自己的新歌来送给歌迷们。那所以刚才的那首由胡海泉自己操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样一首忘，你还会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呢，请继续的支持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本周的全新能量单曲《长修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南征北战推出了全新单曲《微笑》，用轻快的旋律和一如既往的励志歌词化解你的焦虑和不安。当你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努力让嘴角上扬，你会明白苦难和眼泪不过是生活的配料，笑对一切才是打败逆境最坚实的依靠。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南征北战》微笑。 从何时忘记了微笑，重复着没完也没了，只剩下虚假的悲笑，让我的情绪不再那么美好。我不要那些顾虑和烦恼，别胡思乱想被郁郁缠绕，敏感的体温里那烦躁，我的人生用不着谁过来干扰。 会笑的人都是美丽的，你不知道自己也很有魅力的，越有阴晴圆缺人就被迫离合，告别的机会还有别人可以心头一合，对着镜子练习上扬你的嘴角，把镜中的人拉回原本的轨道，眼泪只不过是生活的配料，而快乐才是最主打的味道。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将看到你和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善良是最美的诗篇，亮点堆积造成质变，亮点点最难的是直线，我不要走那些弯路，没有捷径可以通向最终蓝图，你可以说顽固，为了坚持不是我的，我不贪图， 转眼又过 了一年，我要新的改变。有多少的世界被偷换了概念，曾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怪圈。我要跟过去的不快说声再见，不想听那些信口开河的花言巧语，也受过了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闹剧。我想远离是非纠纷，拒绝沽名钓誉，飞到一个拥有完美部落的岛屿。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正看到你和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钟慧啊。那么中国新说唱的决赛呢已经落下帷幕了啊，四强里唯一一个女孩呢刘柏欣发布了她的全新个人创作单曲，叫的是 Sleep Away。 那这是一首柔和经典的复古情歌了。年仅19岁的女孩呢，从一夫当关的 rapper 角色当中呢是轻盈转身了，在各式音乐风格的创作世界里呢展现出了属于自己的另一面，坚定炽热敏感纯真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先听听这样的一首 Sleep Away， 掌声请。 灿烂的像无锡氧气，只爱着那个人。 紧我的眼睛，半开口唯一唯一唯一。你披着星辰来世界顶端，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心安，要去贴上封面 baby。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不能说与你与你无关，脑海里候鸟飞过湖蓝，请你倾听我沉默呼喊。I'm calling your name。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Why don't you stay with me？ 从来的深呼吸氧气，是认真的看眼睛我的勇气，能开口唯一唯一唯一。 Sleep Away 来自刘柏辛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那能量音乐，我们到了最后一首歌了，所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情书永远都是青春最难忘的回忆了。每一个人呢，或许都收过或者是写过情书啊，那些青涩而稚嫩的文字，是年少时期我们所表达情感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了，也是最好的一种记录。那在2018年呢，旅行团乐队也是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就叫做是《情书》。也希望听到这样一首歌的人呢，能够不再为爱而烦恼，找到原始简单的爱情。那对于旅行团而言呢，真正的爱情准确来说呢，就是那种男女纠葛相惜的一种感觉，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什么背景下都是一样的。那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呢，也都能够放下纠结，找到最原始的最简单的一种爱情的感受。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旅行团乐队带给我们的情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时光漫天扫，琥珀色的瞳孔，手指间的温柔，让梦境回个头，一点点的拼凑，有你在的尽头。背起行囊离家远走，寻找你的行踪，面对海浪大声嘶吼，翻开想念汇成一条河流。我像不是仰望天空，为你写诗唱尽歌中，等你回来世界也许相休。